你好，我是张尚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高校开发模块热点问题答疑，顺便和你聊聊我对高手的看法。专栏更新至今呢，不知不觉第二模块高校开发已经更新完了。稳定性、内存、卡顿、IO、网络、高质量开发模块打通了从应用层、安卓系统层、Linux 内核层再到硬件层的优化路径，帮助我们打通任督二脉，成为一名安卓开发高手。所谓高校开发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移动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所有人都说提质增效，但是团队效能不是靠我们封装一个工具类或者组件给其他人低成本复用就够了。持续交付平台、测试平台、发布平台、数据平台、网络平台，我希望你可以跳出客户端的限制，去思考整个产品的研发流程有哪些痛点，不同团队的协作有哪些优化空间，尝试去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团队的效率。我们需要的是多想一步，哪怕只是多思考一小步，对自身的成长可能就价值巨大。而真正的高手不仅要具备系统性解决应用性能和架构问题的攻坚能力，也要有从全局俯视体系和流程的思维能力。这就是我在高校开发里希望带给你的思考，希望你可以成为一名站在高处的移动开发工程师。在微信的时候，我非常推崇 T 型技术人才理论。所谓的 T 无非就是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纵向解决的是深度问题，横向解决的是广度问题。一个有高度的移动开发工程师需要能纵向深入，也要能横向全面的思考每一个问题。比如说团队希望治理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问题，如果站在客户端的角度上看，就是思考如何去实现一套数据不会丢失、实时性高以及高性能的买点上报组件。我们知道这里面的进程模式、存储模型、同步机制都很复杂，要做一个高可用的上报组件确实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深度。但是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看，你会发现上报组件的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团队的数据问题。买点的规范是什么？买点的流程是什么？产品、研发、数据、测试几个团队对于数据有哪些痛点？我们需要梳理一个买点从产品定义、客户端买点开发、测试验证、后端数据处理、数据展示和监控的整个过程。针对团队的数据治理，我们需要体系化的思考每个点的问题，从更高的角度去全局思考。那应该如何来提升自己的高度，站在高处去思考问题呢？下面是我的一些思考。第一点是从终端到跨端。在 App 开发最原始的时代，为了实现代码的内部复用，我们封装了各种各样的 util 工具类。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应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代码还需要在不同应用中复用。这个时候客户端组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例如图片库中的 Glide、 Picasso、 组件化中的 Atlas、 Droid Plugin 等。回想一下，因为当时安卓系统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反而造就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移动开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总可以找到很多优化的点，然后持续打磨。随着应用业务复杂性和要求的提升，单纯在客户端的单点优化已经满足不了业务的诉求了。比如在直播、小程序这样的复杂场景，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要跳出自身客户端的角色限制，从更为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思考问题。你需要明白，客户端的实现只是其中一小块内容而已。假如你接到一个提升页面打开速度的任务，极致优化的基础是我们能深入研究浏览器的渲染原理和缓存机制，但是前端和后端能够做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呢？除此之外，页面哪里产生、如何发布、发布到哪里、如何下载、如何解析、如何渲染、如何衡量和监控页面的性能，这些全部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在你的项目还没有证明它的价值之前，可能很多公司并不愿意投入很多的人力，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去包办前后端。就像当年微信的日志平台、 APM 平台，还记得我们是用 Tornado 先搭建起来，等到这个项目证明了它的价值，才会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具备跨端的能力，目标是解决产品的问题。要知道客户端技术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另外一方面，针对持续交付平台、测试平台、网络平台、数据平台，很多平台客户端开发者本来就是使用方，我们应该更清楚里面的痛点是什么，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客户端开发者应该更能主导这些平台的演进。第二点是从平台到中台。正如我上面说到的，组件化只是客户端技术最基本的抽象的体现。怎么理解呢？以性能组件为例，虽然我们收集了应用各个维度的性能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在后台如何聚合、如何存储、如何分析、如何报警，我们并没提供解决方案。每个接入的应用还是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搭建一整套系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集成式服务化的建设开始出现， 比如以谷歌的 Firebase 为代表的各个开发者平台，为了解决应用不同的场景，我们不断地孵化出不同的服务平台。移动开发早就已经过了单兵作战的年代了，客户端单点的深耕细作已经不是唯一考量的因素，有没有配套的服务，服务是不是简单易用，这些因素对于开发者来说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对于大厂来说，一个公司有几十上百个应用，对于公共业务需要避免重复劳动。但是平台化是不是就是服务的最终形态呢？你有没有体验过这种的痛苦？一个新应用需要接入公司内部十几个不同的平台，他们的账号信息、注册信息都相互独立，很多功能我们还需要单独去跟每个平台联调测试。为了解决各个平台的割裂，在平台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台化的思路。什么是中台呢？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这些分散的平台又统一为一个超大的平台。有人会想，我们是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还记得当年我们将一个庞大的系统分拆成各个子平台是多么的艰难？事实上，这里中台的统一更多是面向开发者层面的，例如使用同一个账号不需要重复注册，平台之间相互闭环等等。关于中台的更多资料，你可以参考《从平台到中台》这篇文章。在国内，阿里的中台是做得最好的，当然腾讯、头条这些公司也都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最近都在积极调整组织架构，成立了专门的中台部门。但是无论是中台还是平台，都是靠无数大大小小的优化点堆积起来的，他们都需要慢慢的积累，很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建设的非常完善。针对高效开发，我全面介绍了目前各大公司的做法和思路。对于持续交付、测试、发布、数据、网络、日志，他们本身涉及的知识是十分庞大的，所以就正如高质量开发一样，即使专栏的内容不能完全理解，也大可不必焦虑，可以反复多读几次专栏的文章和扩展的参考资料，相信你每次学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的学习下去，这样我相信无论是对你的视野还是对移动开发的理解都会有很大的收获。但是在向提升高度的方向迈进时，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下面我就挑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和你进一步聊聊我的看法。 Seven 同学问，如何提升个人的专注力和效率？人的大脑就像 CPU 一样，如果频繁切换进程和线程，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一会儿看一下微信，一会儿刷一下抖音，一会儿看一下头条，当我们重新切换回工作线程的时候，起码需要几分钟才能重新进入状态。那靠个人的自制力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能，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自制力不够强大。不要给自己被诱惑的机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无法承受诱惑。我的建议是直接卸载掉这些可能影响我们工作的软件。 Debug Cat 同学问，个人发展与公司平台的关系。可能 Debug 同学的疑问你也会有共鸣，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写界面，调调动画，面对的都是无休无止的业务。你讲的这些东西虽然高大上，但是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对于小型团队来说，更多的是拿来主义，去使用一些第三方的平台。对于大型团队来说，可能你才有机会真正参与到这些平台的开发。但是也会有人说，在小型团队可以独当一面，但在大厂只能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相信业务和团队这些限制因素的确客观存在，而且对我们的影响的确巨大，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真的去努力。如果你在大厂，就应该从客户端到后端尽可能全面深入研究你参与的模块，多想想如何把你所做的模块优化到极致，并且在巨大的用户量面前依然能够稳定运行。如果你在初创团队，在业余时间也要坚持学习，持续探索自己的技术深度，这样在将来无论是初始团队内部的晋升还是跳到大厂，这样努力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未来无数次面试加薪的一大亮点。移动开发工程师想要真正站在高处，既需要有技术深度，又要有广度。很明显，你下一个问题是应该先钻研深度还是扩展广度呢？我建议你应该至少先在一个技术领域付出大量的精力，深入钻研透彻，然后再去思考广度的问题。这是因为经验丰富的程序员学新的东西都非常快，因为现在已经不那么容易出现太多全新的技术。所谓的新技术其实都是旧技术的重新组合和微创新。成长是没有捷径的，我发现技术圈也有部分人喜欢在论坛写写文章或者出去授课，在业界可能还小有名气，受到不少人追捧，但是只要真正去大厂面试，可能就会被打回原形。我推荐你看看文稿里链接的这篇文章。金三银四最近也是找工作的高峰期，从很多同学的面试经历来看，现在只会单纯写业务代码的人找工作特别难，很多大厂的面试官都会针对性能优化的细节去问像虚拟机的 GC 优化这样的问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要积极转变，踏踏实实的学习。最后我也推荐你看看 程序员成长路线这篇文章，希望今天讲的这些大道理